第87集，送机。许少卿听见电话里安里那边稀稀疏疏的，然后听筒里的声音和现实交汇了，外面和听筒里都传出了敲玻璃的声音。许少卿放下车窗，看见安里花格眼睛，不得不说深夜猛一看还有点惊悚。 你不是说要陪我喝酒所以没开车的吗？ 可你不是已经和别人喝去了吗？ 好吧，小心开车。 安里退了一步，然后挥挥手告别。许少卿看着他，他看着许少卿。 你就为说这个专门下楼来的？我还以为你要跟我回家帮我收拾行李，毕竟我今晚上因为你才跑了这边的。 可以啊。 许少卿愣了片刻，安里的眼神就开始闪躲起来了，往旁边的垃圾桶看。许少卿把胳膊搭出窗外，招了招手， 上车。 安里也看他，然后靠近一点，弯下腰，在车窗外与他对视。 很好，现在这个笑是真的了。 他松了口气，转头就用力扯起许少卿的脸，拧了一把泄愤。 小混蛋。 许少卿懵了，看着安里从车头绕过去，上了副驾，关上车门，这才反应过来脸颊的火烧火燎，转头去要骂街。 你他妈！ 许少卿看了看安里的肿眼睛，沉默下来，打轮倒车。汽车发动了，在黑暗中驶向大道。今天真是邪门的一天，从下午去医院到晚上回家见到许少卿，发生了好多事儿。安里一件一件回忆起来都觉得长，而且每一件都让他情绪产生很大波动。可是如果前面那些情绪是一串排起的鞭炮，最后一件就是打火机。如果许少卿提起过去的事情时没有在闷热到受不了的被窝里手变得冰凉，别那么平静的像没了灵魂的木头，不要眼中放空时嘴角却飞向上翘着，安里大概不会一溃千里，点了今天积压下来所有情绪的炮仗，炸得手指乱飞。在许少卿眼里，今晚安里一定就是个大精神病，今晚赶紧翻篇吧，真的不想再提其中任何一件事。回到许少卿家，许少卿就取出登机箱摆在地上，开始收拾东西。 要帮忙吗？ 去衣帽间拿三条领带、三条内裤、四双袜子，放到旁边的密封袋里。啊，拿三件衬衫、一条西裤，叠好。洗手间取两包纸巾、喷雾瓶，窗头的充电宝也拿过来给我。 安里进了衣帽间，打开了衣柜。他打开内裤抽屉时，许少卿突然快步走了进来，抓住了他的手。 还是我来吧。 但安里已经扯了在旁边单独摆放着的，样式与其他同仁格格不入的一条土气内裤出来，许少卿迅速夺回来放了回去。 你还有这样的？ 我自己来。 明天要不要我送你去机场？ 明天你不用上班？ 梁哥说不用，他说基本没什么事儿了，年前这几天我都不用过去。那我需要回公司上班吗？ 哦，也是。梁宁跟我一起去，那你基本就没事了，不用回公司。 是梁哥也跟你一起出差？他怎么没跟我说呀？ 他干嘛要跟你说？难道他出差还要向你汇报？ 不是。 安里开始默默地叠衣服，过了一会儿他走到客厅去，把叠好的衣服和别的杂物放进箱子里。 哎，你怎么知道梁宁是深柜的？深柜就是藏得很好的意思，不会随便让人发现吧？ 因为他就是对男人有兴趣。 是吗？他都对谁有兴趣了？ 许少卿马上想到那张安里撅着屁股的画，胸口一闷，走到洗手间门口看着安里。他本来又想挖苦几句，却发现安里低头收拾着，蹙着眉心，神情很是忐忑。 那你是怎么发现的？ 咦？难道？ 许少卿摸摸下巴，鬼使神差地拿着暧昧腔调开口：“ 因为我俩关系好啊，总在一起，就知道了吗？” 许少卿观察安里的反应， 安里把叠好的衬衫上捏出一个爪子褶，马上放开，慌忙掸平。许少卿的心脏突然跳得快了，血也流得很欢心，飘飘欲仙。 好、哦，今晚我睡客房吗？ 嘿，李鱼儿，你明天没事吧？送我去机场呗。你会开车吧？ 会倒是会，不过梁哥也在的话，我去是不是不太好？之前咱们两个还装着不认识来着。 没关系啊，你本来就是我的员工。我就说老郑和刘秘书都有事儿，才临时派你送我。 许少卿马上掏出手机给老郑发信息， 明天早上别接我了。 好的，老板。 听到老郑这个称呼，安里马上想到杨广生和女明星的事儿。回头老板司机俩人一对，许少卿漏接了电话的事儿就该露馅了。安里心情复杂地看了一眼许少卿， 算了，总会露馅的，到时候我又能为他做什么呢？ 收好了箱子，两个人便各怀心事，各自睡下了。许少卿在黑暗中扩充了他的守则， 第二条，不说你这样的反馈，一直在坚持，但我们仍然吵架，不是我惹他，就是他惹我，根本就没个卵用。第三条，学习控制技巧，我绝对够持久，不过可能有时需要一些斗智斗勇的成分。 许少卿想了想，删掉控制技巧，重新写探索安里的癖好。第二天上午，安里送许少卿到了机场。 少卿，安里，你是安里吧？ 是，昨天晚上看了个感人的电影。 别揉了，手脏，回去拿了毛巾敷一敷。怎么是他送你来的？老郑呢？ 有事儿，临时换了这个金鱼。 什么金鱼啊？他叫安里，安全的安，鲤鱼的鲤。最近一直在我那边干活，还挺不错的。 许少卿没说话，他看安里，发现安里果然正盯着梁宁搭着自己肩膀的胳膊，于是心情暗戳戳的好起来。 每次咱们合作你都这么说，还是因为你指导的好，谢谢了。 梁宁一愣，据他的了解，许少卿其人对他那句话的回复应该是 客气什么呀，都这么多年了，谁谢谁呀、啊？你这么说我还得谢回去是不是、啊、 许少卿甚至还回勾了一下他的肩膀，这场面看起来过于融洽，令梁宁自己都觉得古怪的别扭。 上次去山城的时候，这条街啊有好多卖辣椒食品的店，我买回去我爸很喜欢，这回咱们再去一次吧。 啥呀，那次是当地客户带去考察场地，途中顺便溜达呢，你分明一脸冷淡，步伐迅速，不想多浪费一秒，还说什么自己不吃辣，所以从头到尾什么都没买才对吧？莫非其实背地里还是买了些？好，你想去就去，我陪你。 好啊。 安里看着许少卿有些茫然，肿眼睛有点傻，他很不自在。 你在这等着，把身份证给我，我去机器那里给你们打登机牌。 两个人把身份证递给安里，他就拿着身份证走了。 哎，你知道她就是嘉年华那个反串的兔子女仆角色吗？在杨广生别墅你还折腾人家来着，现在却是你们公司的员工了。 哦，是吗？哦，对了，上次选的那个电机保护器性价比怎么样？和之前沈城生产的那个比？ 很好，这又是他认识的许少卿了。 上次安里正好给我找了个用电瓦数和各个功率区间保护器性价比的比较，我觉得在新场地沈城的就够了，你回头可以看看资料。 两个人又聊了聊山城年前的项目进度状况，安里就一溜小跑的回来，把机票和身份证分别交到两个人手上。 应该进去安检了。 好的，谢谢。咱们进去吧。 安里本身的眉毛就是清长的平眉，现在似乎失落的下垂着，更丧了。 那我回去了，许老板。 许少卿迟疑了一下，控制着自己没有摸摸他的头发，只是拍了一下他的胳膊。 回去以后把我车停在我你知道吧，固定车位，别停错了。钥匙都给你了，就放你那儿吧，过几天来接我。 好的，许老板，梁哥再见。 许少卿脑子里不断地想起安里似乎很吃醋的样子，因此元气满满，欣欣向荣，但也正因此想到他丧气的脸，离开的背影，却又有点古怪的酸涩，竟然一直到上了飞机也没有挥去那个感觉。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出品，南烟落秋制作，都市纯爱有声剧，交易沦陷，正在热播。